点天天有聊，十八岁以下请关闭手机，请关闭手机，请关闭手机，重要的事儿说三遍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个严肃的话题，和尚的性生活。别笑啊，我们必须严肃，因为这涉及到宗教，当然涉及到什么人我们都是严肃的。前两天呢，我的老同事刘哥呢发了一个微博，问和尚的性生活到底应该归谁管，很多人呢都插科打诨不合适。今天咱们严肃的聊一聊，大家一定猜到了，我们要谈的是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件事呢大概已经传了好几天了，一个自称叫释正义的人发网帖举报释永信私生活混乱，侵占少林寺的财产，玷污少林寺的名誉，举报呢接二连三。我捡重要的说啊，说是这个释永信啊违反佛教戒律，玩弄这个女人成性，还养情妇有私生女等等。最重磅的炸弹是举报者拿出了两份不知道真假的郑州市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的复印件，一份是释永信向警察反映一姓刘的女子敲诈他，另一份笔录就是这姓刘的女子的询问，这姓刘的涉嫌敲诈是犯罪嫌疑人。那有人就怀疑呢，如果这两份询问笔录是真的，那就是警察有意放出来的。说实话，这事儿其实更重要，但我知道很多人不感兴趣，我也没有能力证实这事儿的真假，所以咱们还是聊聊这不重要的和尚的性生活。和尚呢也是人，他们也喜欢这男女之事啊。这《水浒传》里就有好色的和尚裴如海和潘巧云私通，被潘巧云的丈夫杨雄的结拜兄弟石秀给发现了，一刀砍了。石秀呢又唆使这个杨雄杀死了潘巧云。金瓶梅里也有，说西门庆和这个潘金莲毒杀了武大以后，潘金莲呢这个邀请这个和尚来做法事，众和尚一见了这潘大美人，一个个心猿意马，七颠八倒，缩成一块，法事这根本就做不下去了。哎，说到这儿我想起告贾玲的事儿了，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潘巧云潘金莲研究会，这施耐庵啊兰陵笑笑生太不像话了，让他们道歉。回过头来再说这释永信啊，传说这个释永信那不就是犯戒了吗？哎，我认真查了一下佛教的这个五戒啊，各个版本多少呢有些出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五戒：一是杀生戒，就杀人呢；二是不逾矩戒，就是偷东西；三是邪淫戒，就是不正常的性生活；四呢是妄语戒，就大概就是吹牛了；五是饮酒戒，就不能喝酒，当然鲁智深那是除外，大和尚嘛。我知道呢大家呢最感兴趣的就是第三戒邪淫戒，咱们重点说说这个啊。佛教到今天呢演化出很多分支，有的呢比较人性化，甚至和尚是可以有性生活的，但只能和合法的配偶过性生活。前面说的那个刘姓女子呢显然不是啊，就是和这个合法的配偶过性生活，那也有很多规范，比如非时，就是得挑时候，白天不行，这女方的这个妊娠期啊，产前产后啊，或者生病不愿意啊，这都不行。还有非处，别听错了啊，处是地方的意思，就是卧室之外那不行，所以车震啊什么马震啊那都得剪掉。还有非量，就不能连续搞这个超过五次，这条基本浪费啊。还有非道，像前两天那个九江市那个男的强奸看果园的大爷，那就属于非道，这也不行。还有更高的要求，叫持眼不视银色，持耳不听银声，持鼻不嗅银香，持舌不触银舌。说白了就眼前来个大美女，你愣看不见听不见闻不见，接吻更休想，这太难了。当然咱这儿的和尚呢合法非法都没有性生活，那如果和尚犯了戒，出现了生活作风问题，怎么办呢？对这事儿呢，我也翻了很多资料。我原来以为啊，犯了错误，这下和尚那完了，一生都毁了，党纪严于国法呀。但很失望，没那么严重。用济群法师的说法就是，忏悔是弥补犯戒的方法，忏悔则清净，忏悔则安乐。这逻辑呢让咱们俗人呢很困惑，就是你说犯了这男女关系错误吧，本来他就快乐了吧，对吧，惩罚的手段就忏悔，忏悔完了呢还是快乐还是安乐，反正怎么都快乐。当然呢各家寺院的这个纪律也不同啊，宽严不一样，有的呢也罚这个挑水洗菜呀、修桥补路啊，最重的是逐出寺院自己找神去。当然这大和尚呢要求就高点，这佛教呢那也是有组织有领导的， 中国佛教协会那就规定，寺院住持如果违反了这个佛教的戒律和规章制度，或者散布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和谐言论等等行为，由所在地的佛教协会根据情节的轻重给予这个劝诫呀、撤销职务的这惩处。用咱们世俗的话说呢，就是大老虎落马。也有犯罪的，2010年底娄底市佛教协会原会长圆通法师，当时呢是天籁寺的住持啊，就因为挪用资金呐、重婚呐、等等这些罪，判了6年，只能在监狱里忏悔。快不快乐咱就不知道了。当时大家争论的焦点是，圆通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寺庙到底算是什么性质的机构，圆通肯定不是快递吧。最终法院将圆通认定为非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寺庙被归为企业和国家机关之外的叫其他单位。但僧人们不服啊，圆通案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庭内外上百名圆通的信众齐声高喊阿弥陀佛，冤枉啊。刚才已经说了，那有的佛教呢允许和尚结婚，其实和尚们的最好的日子是宋朝以前，那时候僧人娶媳妇很普遍，吃肉啊喝酒啊也不少，寺庙呢大力开展什么创收啊，搞起多种经营啊，什么纺织啊、造船啊、这卖猪肉啊、搞彩票啊都有，精神物质全面发展。这么一比呢，好像这个释永信呢还真有点唐宋高僧的味道，他高调又时尚，每天都上网，4年前参加全国人大讨论的时候，人家就用上了这个 iPad。 哎，说到这儿插一句啊，这释永信身份也是多元的，他是和尚那你管不了他，但全国人大代表那可是有义务向选民自证清白的。哎，很多人呢就把释永信叫做少林寺的 CEO， 并把少林寺和辽宁海城的大悲寺相比，据说这大悲寺的妙祥大师那终生都不摸钱，释永信就喜欢钱，他不管这一套，走自己的路。少林寺成立了公司，淘宝开网店卖少林秘籍，组织什么武林大赛啊、开豪车啊、这个接受天价的这个袈裟呀、还发动筹款建澳大利亚分寺。最令人意外的是，去年少林寺把政府部门给告上法庭了，说登封市松山风景区管委会拖欠少林寺门票分成款5000万。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少林寺的功夫也被政府废掉了，连门票钱都管不了。有利益就有矛盾呢，于是就有人猜测说，这次对释永信的抹黑那是政府官员、警察或者竞争对手。更有人高大上说，抹黑释永信那是境内外又一次有组织有策划的反华行动。这位自称研究外星人的高人就说了，这件事啊，从目前来看，主要是通过搞烂释永信的名声，然后搞烂少林寺、搞烂佛教，进而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搞乱民众的信仰，让更多的人没有道德底线。他们的目标不是释永信，也不是少林寺，而是我们的中国梦、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于释永信的生活作风问题呢，我不全信，也不能下定论，那不是我的活儿。但是少林寺说他是中国梦，他倒下了，传统文化就倒下了。我是真不能苟同。好，欢迎各位手机下载蜻蜓 FM， 搜索并且收藏红起点，这样全天就能随时收听我的节目了。微博账号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秀，欢迎各位的关注。天天有聊，明天聊。